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二節嗱，咁就喂，其實你個 group 啲人都幾好玩 嘅，係嘛？你個 group 啦， 係嗱，咁啊，即係今集就講下呢、這個香港樂高買賣詞匯一覽嗱，咁、第一節就講下即係啲留言，大家會點樣交收啦。嗱，咁第二節就 focus 喺嗰個賣家喺個貼度個 post 會講啲乜嘢嗱，咁事不宜遲，可以去第一張先。嗱，咁啊，即系上 Facebook 嗰啲买卖群组都见开呢啲噶啦，咁啊，全新二手新旧如图，啊，咁啊，呢啲都叫做保障个买家啦。 系啦，咁卖家都要讲清楚啦，因为两个价钱嘅嗰阵，新同二手差唔多一半。一半啦，七字或者 有啲人仔又會反而貴啲喎，即 係 不過難 嗱，因為 LEGO 最大商機係啲人仔出得個性特別靚，又二收藏咧，所以好多 適合香港環境係嘛？ 係啊，適合任何地方啦，唔好香港啦嚇，而且佢多種類 係 嗱，所以買 set 係咪下一個標題講呢啲啊？ 哦，買照講冇錯， 買 set 通常有一半玩家都是嘈人仔的、 其實我曾經都是但是很不幸認識了你哋，咁就 玩 MC 我都有嘈嘅，嘈到下我都 得閒就放， 嘈唔曬噶，佢出得太多了 嗱，咁啊，即係呢個可以之後再一路做節目，可以慢慢講。嗱，咁啊，可以去下一張先。嗱，咁啊，何為多谷同步呢？咁啊，其實谷啊，即係 group G R O U P 咁啊，但係你知我哋香港身為國際城市，咁啊，梗係會有翻譯，所以就有谷係啦。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通常啲買家就唔會喺一個 group 度即係買嘢嘅，咁啊一放九啊幾個， 係啦，無求多啲人睇嘛，一個 group 有限噶嘛， 係啦，咁啊 幾個 group 加埋咪。一次好似當賣廣告啫嘛。 咁但係我記得香港最勁嗰個群組都有成30,000個 member。 係啊， 嗰、那個都堅。 同埋、一望就30,000個人望住你，望住你件嘢喎嚇。 你講到好似一定賣眼咁。係啦，咁啊多谷同步，咁可以下一張。嗱，不二價咁啊！我據我所知有個群組係即係唔俾你講價。嗱，其實啱嘅。喂，成件事即係 sweet 啲，唔好喺度咪咪摸摸咁樣。嗱，咁啊，不二價，仲有一個，下一個唔該。不散賣係啦。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咩叫不 散賣？意思可能就係我一 set 啦，我一 set 六套六件嘢， 或者佢個張相有好多盒嗰啲啦。 咁我話喂，我賣啊！一次過買啦，你我唔會拆散，你要 A 我亦要 B， 我就唔會咁樣啦，我費事麻煩要兩笪地方交收，所以一次過估埋，一次過買曬俾你，供多件， 係啦， 咁啊可能一次過買又有個 discount 俾翻你嚇，等你可以。 舐都開心啲， 舐都開心啲。 唔係，但係通常就即係不散賣就我諗就 通常都諗住啲絕版或者唔出噶啦。你諗下，譬如佢嗰套裝有幾件嘅， 係 你就一散賣咗一件出，咁我講幾件 係啦，有呢啲情況。咁有啲就係即係想，唉，你嗱嗱快啲咁， 因為一 set 個價錢係又係值嘅，就係一個值錢價錢噶嘛。 係 你拆散一件咧，咁個價值觀已經係冇。已經是降低了噶啦， 係係 啊，好呢、這個係個信念係咪叫信念觀念？ 喂，太緊要啦！咁我哋去下一張先，唔該。好，下一張嗱，多要早交收優先咁啊，呢、這個即係成日都見噶啦。咁啊，如果你舐多啲、又可以早交收，咁啊即刻俾你。 係啦，都係嗰句。可能應該話有啲例子就係咩咧？但有些新的 set 出了、那些新的 set 又限量的、很多時候都是你看講講得 LCS 的即是 類似的、 類似的那你哇 買完好像有近期白獸王啦還有些什麼新 set 呢 係啦，百獸王啦， 百獸王啦，係咯， 買完之後即刻放出去。即刻早交收優先， 即刻舐水最緊要， 即刻走 嚇。係啦，咁啊有第二啲情況就可能即係個買家忙啦，唉，咁你多要早交收，即係方便大家。 係咯，費事話攞住件嘢通街行啊，費事屋企熬啊，所以 即係總之盡快散貨啦。嗱，咁啊去下一張。咁呢個我就覺得好奇怪嘅，咁有啲都會話嗱，我買個長頸，咁我只係取出啲人仔，咁嗰個邏輯即係我只係受傷受重傷冇嘢嘅，即係講真，喂，我要人仔啊嘛， 頭先話齋就係好多人儲人仔嘅， 係， 咁佢哋買盒翻嚟，買盒翻嚟攞咗佢要用嘅人仔， 係， 咁佢哋啲件唔要嘅。通常叫做殺肉噶啦，殺肉聲啦。 殺肉聲。 咁殺肉聲咪無求賣走去，再平價啲賣出去咯。 係。 咁其實咧都可以講下，哇！咁樣其實咁樣拆賣係咪事先唔係啊賺 嘅？其實賺嘅應該 分分鐘賣曬啲人仔， 咪應該咁講啦。散 賣人仔係。散賣人仔，再散賣殺肉聲咧。 係。 分分鐘係仲可以有賺過你原價入翻嚟全 set 個價錢。 嗱咁但係呢度要補充啦，其實而家即係你知道香港就係咁啊，通常啲嘢一窩蜂。咁香港嗰個 LEGO 市場其實都諗得幾勁嘅，我就覺得即係以前人想舐水舐得勁啲。 以前就係啦，即係可能以前都幾年前啦，幾年前。譬如 buildings 嗰扎咧，真係好多人要啊，要捲貨炒到幾高。 咁啊，巨細佬 個而家嗰個熱潮過咗。 過咗，同埋細佬即係之前都聽到啲都市傳說。咁啊，原來唔知幾年前有幾個嗰啲咁嘅有錢人，即係有好多錢嘅人啦，唔知係咪有錢人啦。咁就狂舐一堆 LEGO， 咁啊，總之就。柒貨靚貨乜都買，咁就真係劣幣驅逐良幣，就其實一下子推冧咗成個香港 LEGO 市場，即係搞到彎曬。咁我聽過呢個都市傳說，咁唔知係乜水，係我哋身邊啲人，我都真係唔知啊。係咯，嗱咁啊，即係總之賣長頸只取出人仔嗰、那個，即係嗰個 common sense 都有啲唔係好啱。喂，咁我淨係要人仔，咁你話只取出人仔，咁即係算點咧？係啦，咁啊，即係唔啱我。 唔係咁冇計㗎啦。 不過百貨應 客係啊，即係你話我。對 MOC 對砌 MOC 或者set 嚟講，你譬如好似哈利波特啦，哈利波特好多人要曬肉 set 要情景噶，點解好砌大佢嘛？ 哦，係。 好多嘢你砌大佢，其實我要一 set 人就得啦。咁其餘嗰啲我淨係要件啫嘛，我要砌大佢，我買咁多 set 翻嚟，我又要揾時間買走啲人。咁咪嘥曬啲時間，所以殺肉 set 賣場景係有市場嘅。 仲有一個例子啊，就 Avengers Tower 啊，係啦，係嘛，係嘛， 即係嗰個 Iron Man 嗰棟樓咧，咁有好多人都淨係 冇錯，你買兩三 set 嚟砌 谷大嗰棟樓 已經好玩嘅，其實 嗱咁啊，即係呢個就叫做賣場景只取出人仔嚇，就係咁嘅意思啦。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張。嗱，下一張咧，紫色盒玩家， 真 係玩家係啦，咁啊，即係通常你嗰盒嘢爛曬啊，咁啊，即係叫你，唉，拍爛檔，你唔好攞嚟儲，攞嚟玩算啦。咁啊，通常嗰啲盒會平啲賣。嗱，咁呢個喺第三節，即係下一節會再講一講啦。咁啊，即係紫色盒玩家就係你。我買嗰盒嘢都岩殘噶啦，嗱咁啊，你買翻嚟就冇諗住儲埋個靚盒啦。咁個盒都係核突嘅，咁你包盒玩咗算啦。咁啊，通常都係咁嘅意思。嗱，咁可以去下一張。蓮啡盒呢個今次人名。 蓮啡盒咧，其實唔單止 LEGO 啦，喺其他玩具咧都係一個成日見到嘅詞語嚟嘅。 係，因為咧，唔係淨係 LEGO， 因為啡盒係最原裝噶嘛。 哦、okay, ， 尤其是未開膠紙嗰下咧，唔、 嗯、 知點解最值錢嘅。 OK， 咁咧我都講下點解啲人買咗翻去咧得個啡盒嘅啫。係佢哋滿足㗎啦，已經又唔砌又唔剩。 咁啊，即係都有圖文並茂嘅。咁我哋可以去下一張啡盒係咩咧？咁啊，即係 LEGO 嘅啡盒就係咁嘅樣啦，係啦。 嚇！即係唔知點解啡盒藏住兩三盒嘢咧，未開咧就咁值錢㗎，永遠都係㗎。 但係而家都，我覺得都唔係啦，即係個 LEGO 個價其實冧咗好多。 係嘅，但係好多時都唔明，有都唔明啦，有啲。草 set 嘅玩家就咁樣買咗翻嚟就擺喺度， 係 嚇擺喺度算㗎啦嚇。 係啊，其實有一扎草 lego 嘅人，其實係咁樣。 通常，但係你諗佢最終目標都係想高價放出嘅，高價放咁樣佢原 set 俾人個感覺咪就是、哇啲新到連膠好似都未搣啊！啊，咁應該就真係 真係新 啊！係啊，真係110% 噶咯，110%。 所以即係連啡盒就有呢個意思。 所以係呢個觀念就令到即係炒叫炒風咯嚇、影響即係炒風嘅人又覺得錯係咪個錯觀念 concept 咧？覺得咁樣係會最值錢。 嗱咁啊，但係都係嗰句啦。 係 啦，但係都係嗰句啦。其實即係個 lego market 其實冧咗好多嘅，真係。咁啊，大家如果想 有冇知咁嘅歌仔唱都係。 係啊，想炒炒賣賣咁啊，你自己諗啦。 但係其他玩具就唔係嘅，其他玩具真係有飛盒真係值錢啲嘅。 我呢個唔知，因為我真係就係玩 lego。嗱咁可以去下一張先。咁啊，賣家有啲如果唔太方便，可能住喺沙頭角啊，咁啊住喺嗰啲咩住喺嗰啲南丫島嗰啲就係啦。 寄送風咁啊，即係教授啦。咁但係咧，我都講下，有啲人好抗拒信封嘅。 哎呀，係啊，好煩啊，真係。 唔係煩問題。 但係其實寄嗰次係好易嘅。 係寄係易，係驚網上一啲用假 account、有冇聽過假 account？ 有。 順豐教授，但係佢咧，我都講下佢，我用呢啲好比市價平六七折嘅，但係嗰件係絕版喎嚇、你要揾咧真係難揾嘅，但係佢講明順豐教授嚇即係先收錢跟住寄俾你，但係都我諗應該網上都會講開呢啲咧九成都係我呃人嘅，講真嗱。 但我見 lego 都好多人都話，即係 lego 都有，係有，但係咧你可以順豐到付噶嘛？ 哦 ，OK。 如果你發覺佢哋加息，佢唔會嗱，第一佢又唔會用個真 account 嘅。 即係你意思可能有人話郵寄其實呃你。 但係你話我面交佢死都唔肯面交，係都要順豐加息，要收錢永遠都要收錢先嘅。咁呢啲就都要睇一睇。 我諗呢個你從買家角度啦，唔係從 買係買家角度啦，買家角度嚟睇到呢啲嘢係周南經驗啦嚇，咁會有啲咁嘅情況係人真係有嘅。 係， 而且唔少講真。 嗱，總之我就通常都面對面交收，現兜兜咁 我都 係 嘅，費事我煩啊煩啲，但係保障性高咯。 嗱，咁如何面兜兜交收呢？咁我去下一張地鐵站交收，咁呢個真係 呢個最方便， 最方便啦。咁呢個下一節可以再講下啦。嗱，咁另外有幾組幾特別嘅字啊，咁可以去下一張。咁有啲人會話買仔， 買仔係咩啊？ 買仔買 lego， 係啊！我見好多都係 買佢，買佢啲寶貝 啊，買啲寶貝，咁啊買啲人仔啊，通常都係話賣仔啊、賣血嗰啲咁啊。呢啲我唔知其他群組係咪 換血咁樣。 嗱咁啊，即係頭先啲組字係通常喺呢個 Facebook 群組度見到，咁以下呢兩隻字咧，就呢個可以話係即係過咗去，又或者已經係比較式微嘅一個渠道。咁可以去下一張。Yahoo 拍 賣，其實早期冇 Facebook 咧 ，Yahoo 拍賣一個好 最暢旺 嘅，係啊，競投咯，競投到時間為止就必到件貨咯， 係啦， 嚇，我諗都三四年 開始冧啦，即係冧 Yahoo 拍，而家冇咗拍賣嘅咧，其實 佢其實變相係一個即係 marketplace， 係買賣區嚟嘅，係明碼實價幾多，你要平啲咪直接物供。 咁啊，呢個就叫 Yahoo 拍賣啦。 呢個係好耐。 咁啊，可以去最後一張先。富皮咩嚟？你知唔知咩？ 富平啩？ 係啦，富平係。咁啊，即係如果你正常買賣嘢，咁啊都會有個comment 啊，即係嗰啲咩評語。 評語。 咁啊，如果你條冚家祥唔知做咗啲乜嘢啦，咁啊通常個富平，咁啊啲人講下就富皮咁樣，係啦。咁啊即係。 咁啊冇足 冇咁爛啦，係嘛？嗱，咁我去翻個大鏡先。嗱，咁啊呢集就主要係。從嗰個買家角度，咁佢哋喺啲廣告啊，喺啲 post 會講啲乜嘢？嗱，咁下一節咧，嗰啲詞匯就我諗真係lego 界獨家嘅， 獨家 lego 買賣當中獨家，咁可以下一節就翻嚟。 好。